世界之外，心境更远。都市拓界车狮跑拓界上市。 锵锵三人行，文道，咱们要发财了。哎，你看看他，刘央 财神来了，是 我老乡啊，我在这，我们石家庄的， 石家庄的， 而且姓刘。啊，那我妈就姓刘。 你我发财没那种关系， 我发财可得靠你了。你得让 我揣，我拜托，我争取。 他是世界大基金的那个经理啊，股神呐。 对， 说是中国基金的鼻祖。哎，简称妈祖。 你是 我，还没那么老， 你是我发财， 对，还没那么老。 就靠，哎呦，这家一上来就是秘密消息啊，说股票您买幺零几几，哎，不能在电视上说让大家买某一种股票。 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因为本身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的嘛，资产管理人，然后我是有香港这个执照的，所以呢，应该是可以给咨询的。提供咨询服务。 哎呦天哪，私下里说， 公开也可以讲，公开也可以讲，没问题。 哎，公开应该买什么股票？公开讲，他说他有执照，可以公开讲。 哎，不这样的哈，因为你知道我帮着香港汇丰银行的管钱吗？汇丰银行在6月29号融了一笔钱，叫香港策略基金。在5天内融了12亿美金，就是用我的名字。在香港，就是香港这么多妈们带的零售嘛，然后呢，就是我们提前关闭了，然后你就想吧，就是我肯定有这执照，没执照是不可能得到香港证监会批准，也不可以在香港市场上融资的嘛，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私募基金，不是，我说错了，我职业是管私募基金，但是这我第一次管一个公众的基金，就是说老百姓的钱拿来我这里管，然后咱们作为这个北京来的香港人，也给香港人做点贡献嘛，以前我不是都给老外管钱嘛，对不对？我自己也有这个心结，就是说我在香港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我应该给香港人做点贡献，所以这是我的原始的初衷。但是说到这股票呢，我觉得呢不能不提那个中国最近的崛起，就是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乃至中国这种富翁的崛起吧。因为你看网上这样纷纷扬扬哈，各种的咨询媒体都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百万美金这个富翁的速度哈，增长速度。 这儿有个数字嘛？ 对了， 波士顿的咨询公司30号发布全球财富报告，中国内地现在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经从2001年的124,000。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就是现在中国30多万上百万美元呢。 对， 那就七八百万。 我想这个比较，这个已经其实把真实的情况都已经掩盖了很多， 还不止。 对，你没法考虑房地产，还有没法考虑这个在资本的时候向下的，就是说投资股市的，还有海外的投资，对吗？这些都已经算不出来了。 你觉得巨骄傲是吗？ 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崛起，其实我是相当骄傲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对吧？我们这代人是差不多的嘛， 受益人， 受益人，受益最受益的这个，谁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标新立异的，开创史无前例的，就是邓爷爷。因为你很简单，邓爷爷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读了他的东西读了很多遍，因为他是我帮我们重新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在2004年他的10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记得特清楚，他说呢，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一个富裕的国家的公民。我就仔细琢磨这句话，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刚才我还跟你调侃，就是说这个原来北京人在纽约是如此的悲观，是如此的那个地位坎坷，悲惨的世界。现在中国人怎么样？这个报纸已经说出来了，中国人现在的地位在世界上，包括这种百万富翁崛起，包括股市的崛起，包括这个中国新一代的这个理念，做生意理念的崛起，商人的崛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邓爷爷这个有指导性的意义，所有的理论，我认为都应该好好参照他这个仔细学习。 对，我觉得邓爷爷从根本上也改变了我。你看他说的这个什么理念呢？我真是，我过去什么时候爱看这种财经啊？你看他刚才说这些哈，我虽然听不大懂，我现在发现添一毛病，我听着就高兴， 兴奋。 明年那 财富的增长， 我跟你说，就是 几何图， 真是意淫，你知道吗？明年凤凰还要办什么财经节目嘛？ 对， 我现在就是这样。你看，我看报纸，我居然也看这个财经版，其实也看不懂，但是看着高兴。哎呀，这是 东西， 就像 你有关系吗？你有投资？ 今天说港币，你知道吗？就原来说港币，我急坏了，就是比人民币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看今天大报纸出来了，说香港什么叫 捍卫港元地位， 捍卫港元，金融管理局 有热钱来买， 5度什么入市干预，就是要保护联系汇率，就是现在港币又往上走， 没错， 是吧？港币 因为它是被迫的跟美金挂钩，被迫的被拉下去的，美金是贬值，说不定有一天如果 发生最恶劣的情况，美金就是一纸一张白纸，一张废纸，根本就不值钱了， 那就完了。 文道，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得参与一下？现在真的这能挣笔钱，人家说就这一两年的机会。 可是我对工作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就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在看这些东西嘛，因为我是为了研究。 你不得不看，香港每一个人都炒股。 对，没错，因为你要研究，比如说整个社会世界的运作，你不能不理解，这个金融产业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它怎么样在运作。可是问题是我一直都没有兴趣去做这种投资，任何的投资。 你对钱没有兴趣吗？ 对钱的兴趣是有，但越来越淡，坦白讲。第二呢，就是 他是一个文人骚客。 骚客太骚了。 第二呢，就是我对工作有个很特别的看法，就我总觉得我的收入是应该来自我的工作，就是我做了一些多少，我做了多少事情，我就拿多少，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原来跟你一样，但是最近咱们不是找着刘央党中央了吗？ 我爸本来就像是中央的央。 他说我们都算文盲，现代文盲。 对了，你我给概括出来了。 啊，怎么叫？ 就是说现代文盲的概念，就是说你作为现代人，在现代的这种globalization 就国际化的进程加速发展，而且中国在不断崛起的这个过程中，你要想活得更精彩，活得舒服，不再说钱多钱少，就是怎么把你的钱这最大值得到发挥，就是理财的概念。其实股市就是投资，就是理财，这是一条龙的嘛。那现在文盲的概念我总结出来就是，第一，你如果不会计算机 computer 啊，对吧，这就不用讲了，你这怎么沟通呢，上网， 对对对， 互联网这个优势你就没法的被你所利用，你就脱节了。现在这年轻人是吧，咱们一套一套的， 这是一个 什么这 QQ 这个 QQ 那个咱都不懂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你要不懂理财，这样呢你的财富呢就不能在你有生之年，如果你单纯为了工作，你就不可能呢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别人懂理财的话，他的财富的增长就跟你完全不是成一个比例的。 你不理财， 第三 财就不理你。 没错，你说太对了。你先要理解这个现代的人就是不真的不在乎挣钱多少，就是你对钱的理解，然后你怎么把你的收入你的钱合理的分配运用到，对经济的认识，对某个行业的认识，对中国大事的认识，然后呢你要学习，每个人都要学，因为这是新生的东西。第三，文涛，这就针对你了。 对， 就是说据说你这个英文的水平比你的这个表现出来的 对，英文比中文那个强多了嘛。 因为要不 你英文不会， 这就是你的死穴， 就文， 这就是现代文盲。第三就是英文，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因为毕竟英文还是一个国际语言，中国的这个在不断的崛起，跟将来可能就两种语言并行，就是英文和中文在全世界。 但是你听说了吗？但是你听说了吗？说现在西方人都讲 money 是讲普通话的。 没错没错， 全世界的热钱都往中国流啊。 一会儿咱说这热钱的事儿，QDI QFI 这就比较专业。 又开始过来这 个。对对对，但是肯定你要想问我这个，你要咱谈专业，咱们就是没就觉得比较枯燥。就说什么呢，先说这三大文盲，第三个就是英文。我就觉得你要是英文学得好，其实呢你呢美国那个最棒的那个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应该请你当 talk show 的最大主持。温尼奥伯算什么，对不对？ 对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长得跟你有点像嘛。 我胖点 没有没有， 胖点， 瘦多了，瘦多了， 现在白多了， 现在游泳，对对对， 就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三点，你要想成为你有一个比较有尊严的生活，比较 decent 的 life，你应该是有这三点齐备的，但是有两点也可以了，但是这三点你要一点都不具备，你的生活就比较悲惨。 你知道吗，文道，你不就没有尊严，你就卑贱的人。 我本来就是， 不一定是卑贱， 我本来就是， 不是这意思。他的内心世界是极端的丰富。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平台上，因为香港是一个什么社会？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那明显的呢，他这个理论呢就要被反复的验证好几次。什么意思呢？他跟他的共同语言就跟这些人有这种现代不就是有现代技能的人， 好 就 好。咱们先 不同语言就少一些。 咱们先去广告，回头再说到底该买哪个股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说这个全世界的热钱呢、啊、 对， 我现在发现世界首富你知道吗，已经不是比尔盖茨了， 对， 是一印度人叫安巴尼， 对， 安巴尼怎么一下子成了世界首富？就是欧美的热钱注入印度，他那个公司这个也是股票嘛，哗哗哗哗哗一下子多少亿啊？这说的 市值成倍的 632亿美元呢、啊。 是你刚刚说这个钱是讲普通话的，现在也讲第二种话。就是印度的各种语言了， 对印度方言， 因为印度现在已经被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国之后第二个追上来的这么一个所谓金砖四国里面真的能够追上来的就是他嘛。 对，他规模足够大，但是我觉得跟中国比吧，他另外一个层次差的很多年， 是吗？ 因为今天咱们来不是谈中国吗？ 对对对， 热钱，我觉得这个热钱追逐中国呢是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钱是认是有眼睛的，对吗？ 钱是长眼的， 那当然了，开玩笑嘛。所以呢，这个钱为什么来中国呢？主要是大势，这个咱们不说这 GDP 啊，人均 GDP 增长，这次胡主席其实你仔细谈那个政策里面说得很清楚，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 GDP 要翻两番，什么意思呢？当时是900块人均 GDP， 到2020年是3600美金， 嗯， 就这个幅度增长呢，其实呢就是说，你看现在这种增长法是远远超过他们的这个目标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经济呢已经是。不是以一种因素的刺激，是多种因素，就是有什么，有外国的钱，有国内的钱，有国营企业，有民营企业，有私营企业，还有合资企业， 嗯， 这不是都允许多种经济并存了吗？所以说很多这是非常有动力的一种，说中国经济是非常有动力的，有前景的，因为你咱们叫前途嘛，你不能光看钱，还有图，就是钱，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迈让了这个步伐，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 所以呢，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吧，是超过任何国家，在这个世纪，就中国的崛起，这个世纪是由领导地位的。 因为我听到那么一种说法，说赶快就问他赶快去买股票，中国挣钱就这一两年，说什么2008之后就挣不了这钱了。所以这是 那是因为、 哎、文涛，连你都知道2008年以后股市怎么样了，那你得你以为我们没有准备吗？ 是吗？ 那个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把奥运那个事儿啊看的就是好像中国决定任何事情都看在那上面、 啊、 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将来会中国这个发展的趋势还是会继续，但是问题是中国只是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怎么样反过来影响经济，这个才比较严重。 比如说什么社会？ 像我们刚刚讲这个 贫富差距， 对，比如说拥有100万美金资产的家庭已经很多了，对吧？ 30多万 大概是全国家庭的1/1000左右。 嗯， 那以前还一个都没有。 对，但是问题是他们呢掌握到的资产是全国的一半。 嗯， 那么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比如说最近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一般老百姓生活怎么办？ 没你看的那么严重。 对，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将来这个经济的内部啊，因为你如果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社会，经济是能发展，但是它这个持续的动力下去会怎么样，就会出现疑问。比如说，20世纪早期啊。有一个国家曾经表现的就是让大家都吓一跳，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国家有钱的不得了的，那就是阿根廷。当时呢欧洲人都流行一句话，说这个人有钱呢、啊、形容一个人有钱就说他是个阿根廷人。 哦， 结果后来阿根廷就垮掉了，就是他的贫富差距太大太大。 哦， 我觉得呢你呢拿阿根廷这个例子跟中国比呢，这个悬比较悬殊。你提的这个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那哪个国家没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阿联酋有没有？美国有没有？日本有没有？就说你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这就邓爷爷已经说来了，每个人先把你自己搞遍，先把自己钱挣了，你再考虑别人。所以说咱们是全民发财致富的过程，让一份富起来实现小康。但是我相信哪个政府也没有聪明到这个把这个贫富分化给解决，别的国家没有吗？发展了100年了50年了还是有很多穷人嘛。所以这个应该你谈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政府的问题。什么政府富了以后，他应该怎么把穷人照顾穷人，建立一些这个医疗保障制度啦，和着攀升啊这个制度。但是呢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邓爷爷讲这个，你要说你要仔细理解他的意思。邓爷爷就说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中国以前三座大山，我们现在终于翻身了，扬眉吐气了，多少上下5000年多少烈士前赴后继啊！ 但是 其实就为了今天， 你翻身了，但是广大农民呢，还有很多人他还没翻身呢。 是啊，你这个问题是社会问题，没错。 嗯，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说什么？邓爷爷说的是让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啊，否则的话每个人都翻不了身，都是水深火热。 对。 然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永远是现实存在。 因为什么呢？总是有人学历高一点，聪明一点，机会好一点，有的人就差一点，所以又回到理财的。 邓爷爷的干孙女也让梁爷爷，梁爷爷说 这样情况就是，没错，的确呢，这个贫富差距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任何社会的贫富差距它发生的状况、它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它的严重的程度也不一样。今天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跟印度差不多。可是问题是呢，中国的贫富差距呢，中国的联合国人口这个人口发展基金，然后呢，中国的贫富差距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它呢有一个独特的社会背景，因为中国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一下子急剧转化成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之后呢，从一个过去讲究平等的意识形态到现在大家追求致富呢的情况下出现贫富差距，社会格外会容易出现问题。这跟一个你向来比如说像英国其实也有很多的贫富差距，对不对？但英国呢它向来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有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它觉得说哎呀我有钱没钱的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这个跟政府没有关系或者跟社会没有关系，它可能会有这个想法。那么所以中国这个意识背景不一样啊，我觉得会带来的结果不一样。 这个、 而且呢 说的 这个解决的事情呢， 我讲两句行吗干闺女？ 行， 这不是我是说咱也甭说贫富，我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小民吧，这一般小老百姓，你比如那天我们的公司一司机，我跟他聊天，我说这还不买股票啊，他说我等股灾呢。他是香港人，他说你看十年肯定得有股灾，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股灾，他说你股市涨涨涨你早晚有一天就会跌啊。所以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你比如说你是做大基金的、啊、好多特有钱的人委托他理财 对 吧， 对对对， 我们老觉得这世界上都是一些少数人他们在操纵，你看那周正义是什么罪，就是造势啊什么什么这个制造操纵证券价格，我们常 感觉到你说的那都是特别特殊的极端的情况， 我们老感觉我们是跟在 股市都有， 我们是跟在这个大头后头啊，要运气好能 知道为什么吗？ 啊， 你先扫盲，第二你先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都说 bubble 对吗，说了好多 bubble、说 bubble 多容易啊，首先你要定义什么叫 bubble， 哪个方面的 bubble， 什么造成的 bubble， 可以谈十天十夜，因为没有人见过如此中国的现在的这种大牛市的，我们叫投资大时代，这是我创造的词儿，叫投资大时代。中国经过了20年、30年乃至50年的积累，现在这平台上到了一个平台，我们讲究经济周期，一定要谈周期。中国的现在的周期就是全民致富， 这是咱们的更年期。 Fundamental。更年期是往下走，咱们这是婴儿，这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吗？ 刚刚兴起，刚刚崛起， 早， 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说的那个就是穷国富国的概念，你先到了富国以后再说。以前穷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尊严，跟人家不能在一个层次里谈话。 好，要去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到底该买哪一个股票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了半天别的，咱还是说到底要买哪个股票，当然他是股神但不能代表凤凰立场、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跟你交流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买是哪个股票、来着， 先股票肯定要讲、马上说、但是呢决定牛市的三个条件中国现在全具备，第一就是 fundamental 基本面公司的盈利、第二叫 momentum 人气、第三就是资金流动量， 对， 就我这三点 前提条件都具备、这个股市如果这三点同时发生作用，这个股市就一定升。中国在过去的如此这么长的时间，这三点没有集中起来为中国这个股市工作过。所以呢，这个 three sectors， 这 three sectors 全部 pointing， 就是说我们指向一个牛市，而且这个牛市我看5年10年没问题。OK， 现在回到个股，最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这个沸沸扬扬的讨论的最多的股票叫中国神华。中国神华呢，从它的产量和储量来讲呢，在中国是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三。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它的产量和储量、那这关系到它这个盈利率的问题呢就没那么多，因为中国它60%的合同价，40%的呢是那个市场价，我们叫 spot price 和 contract price。 回到这只股票来讲，这个 UBS 有一个亚洲非常有名的做 mining 就是矿业的专家，这个人是马来西亚华人，他把这只股价从光当时的30块调到101块，造成了101事件。这个事儿在网上呢，就是做基金经理的啊，全都知道这件事儿。他有一个这个电话会议， 当时的电话会议上，所有的基金经理就是好像很对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和未来的煤的价钱好像很了解的人在抨击他，把他就是驳得体无完肤。因为什么呢？他这个101块建立在一个 matrix 一个这个估值上面啊，是应该那个煤价啊应该是150美金一吨，现在是多少？前两天创了新高的是85。什么意思呢？他是唯一的在这个市场上提出来煤荒的，你没听过这个？你听过水荒、什么什么 石油荒、嗯、 对吗？他是煤荒。神华这只股票在香港推荐它的股价是49块钱，49-50这之间啊。中国的大陆呢是在80到90块钱之间，因为它是 A 股和H 股同时上市， 对， 那你就看大概有40%-45%的价格的这个gap不同空间，就是香港比那个中国那里要便宜40%，同一只股票一模一样的管理层，所以说我看公司呢就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你先看的行业， 你要是 再看这只股票在这个行业里的定位和地位。 对，你要是这么说了，我们千万观众都去买了这个股票，那到底谁会亏钱？那大家都赚钱了吗？ 因为这只公司它的基本面、它的未来的盈利前景、它的这个地位和这个对煤的需求是如此的殷切，所以我们讲的周期它已经低迷了很久了，它的周期是从现在开始起飞的周期，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持有它3-5年，只要这个周期对这个煤的需求。